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45集，情深长寿一把握住炸子的手。 炸，今晚我就给你睡，不需要负责。 炸子顿时看向封印师，一本正经。 大佬，他实力很强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带上他。 老梧桐发芽，受不了他们的肮脏交易，拍案而起。 老规矩。 这用抽什么签？20人的本你们这个礼拜都没打吧？打这个。 一行人一发话，咸鱼们都闭嘴了。他看向江晨和方景行， 你们有没有意见？ 没有。 两人异口同声，一行人也没多话，带着他们出了帮会。门口早已蹲守了不少玩家，七大帮会的骨干都加了封印师和暗冥师的好友，奈何二人不回消息，他们只能亲自来。此刻见如意这么多人出门，想想他们不着调的风格，第一反应是， 不是吧，看见我们堵门口，这是要开团？ 但紧接着他们就发现了一星人，提起的这颗星又放了下去。有一星人在场，咸鱼们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，便呼啦围过去，看向貌似好说话的暗冥师。 大佬，聊聊。 今天没空，改天。 别呀、啊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 改天聊还能聊，如果非要今天堵着，那就没得聊了。 众人齐刷刷的给他们让了一条路。有一部分怀疑两位大佬是要带着帮会成员去开隐藏剧情，偷偷跟着，结果在传送阵里失去了他们的踪迹。5分钟后才得知，人家是去打本了。不死心的玩家便守在副本门口。他们就不信，这些人不打隐藏剧情，只要他们有耐心，总会等到的。可惜想的虽好，片刻后两位大佬带队出来，原地就下了线。江晨是到时间了，方景行则是收到了直播平台的消息，想起自己搁了一个礼拜，便去谈事儿了。一行人看一眼周围的人，发了条喇叭。 怎么开剧情只有这两位大佬知道，他们都下线睡觉了，今天散了吧。 呸，我们才不信，你们肯定是想支开我们。 一行人自然不会管他们的死活，好心发完这一句，便带着人去打别的副本。玩家们继续跟着他们，私下开了不少小群，时时播报他们的位置，争取不放过任何线索。陈星应援这边疯狂，论坛那边同样不平静，尤其是打过内测那个隐藏剧情的大佬嚎了好几个帖子。他们最近怎么都开不了剧情，原本就动了想买消息的心思，今晚听说人家打通关了，又得知了首杀的奖励，当场就不淡定了。游梦最不缺土豪，自己服的土豪如果找过去买了攻略，把本服的首杀拿了，他们可就傻眼了，那可是两件神器啊。于是他们便开始找关系要陈星应援的号，没关系的则熬夜练小号，准备去找大佬谈生意。社交平台上也在讨论这事儿。狮王首杀的热搜还没降，林怀通关的热搜就上来了。幽梦全息这些上过热搜的话题，除了最开始的美景和妖族耳朵，最近几个全和陈星应援有关，连不怎么玩游戏的路人都看得出来，陈星应援这是出了妖孽。江晨转天一早刚吃完饭，研究小组的人就过来了。 那个十方居面是你吗？ 怎么？ 工作人员一看这个反应便知道是他。 啊，没事，就是问问。 不该说的我不会说的，没人能猜到是我。 几人一想也是， 谁能想到当年赫赫有名的陈辉兰乐还活着呢？他们简单嘱咐两句便都走了。江世兰这时正在走廊，见他们是从弟弟的房间里出来的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小事儿。 江世兰也没多问，进了江晨的房间。 我刚刚和院长谈过了，过几天母亲的忌日，我能带你出去。 好。 江晨带着这点好心情回到了游戏，很快被人堵了，说要买攻略。他拖了一天，等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九个服的人便全到齐了。神器、套装、材料，这些值多少钱，他的攻略就能卖多少钱。由于竞价的多，最后直接翻了一个倍，九个服的钱到账。他短时间内不仅不用充钱，甚至能把游戏币转成现金，提一笔可观的钱出来。江晨给方景行分了成，又给小队成员发了红包，耐心等待一天，直接公布了开剧情的条件。这是江晨和九个福提前说好的事儿，因为有他的攻略在，肯定没人能超过他们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江晨还让他们先打了一天，这便在本府公开了。 除了主城，随便找一个流光河的河段，扔双鞋下去。 悬浮震惊。七大帮会这几天一直想买攻略，听说其他服的都买了，还想着该轮到他们了，谁知他竟然免费公开了。 大佬牛批， 不愧是大佬。 我宣布你以后就是我的男神了。 谢谢大佬，这就去打。 我不明白你为啥公开了？ 大佬敞亮呗。 我也想不明白，听说你都没卖给几个帮会，为啥呀？ 他们本以为按照大佬的风格肯定不会搭理他们，结果没想到他竟然回答了。 我想知道你们正常的能用多久。 正常的打 啊？还有不正常的？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有预感会很坑。帮主救救我们。 他不卖。 哎，你快求求他。 方景行看着想笑，他知道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，最大的原因是某人想知道帮忙的那条线是什么。 我最近要直播，你要看吗？ 在这个服？ 不在，我让人在别的服练了一个号，我去开帮忙的剧情。 哪天不？ 后天下午开始。 行。 说完这一句，他又看了看频道消息，多给了两个字， 加油。 全服玩家疯了。 尼玛，不祥的预感更重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